掌声是雪中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呀。个人很普通，那些浪漫的事不会天天都有，容易谈着恋爱，因为害怕太寂寞，谁不怕寂寞，当爱情有了伤痕 OK 当你没有用，我听我的音乐，你和你的依旧，没什么快乐，也没什么不快乐，其实我想说、好痒，真的好痒，我想念词没有爱重要，好痒，你好痒，假装一切都很好，走到下个路口，应该停下还是走？你是我的快乐，还是个喜欢呢？用力谈着恋爱，是不是害怕寂寞？怕自己会寂寞？好痒，真的好痒，我想面子没有爱重要。好亮，我好亮，假装一切都很好。 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。爱情的发展，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。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 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当思慕又次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连在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 双眼出去